哦，今天可是个好天气。这会儿，棕熊卡卡正坐在路边卖东西呢。他面前的地上摆着一堆又红又小的，看起来很奇怪的果子。棕熊卡卡正在叫着：“ 卖胆量果喽，又甜又脆的胆量果。” 托托听了，从滑板车上跳下来，走到棕熊卡卡面前，好奇地问：“ 胆量果？嘿，我说卡卡，什么是胆量果呀？” 棕熊卡卡说：“ 嘿嘿，胆量果嘛，就是吃了我的胆量果，以前不敢做的事情，以后就都敢做了。” 托托想了想， 那就是能让胆子变大的果子喽。哎，这个挺有意思，我能尝一个吗？ 可是卡卡马上用大大的熊掌护住了果子。 哎，这个可不能尝。哎，我的胆量果可贵了。 托托很想变成大胆子托托， 他挠了挠头。可是我没带钱怎么办呢？ 棕熊卡卡把眼珠转了转。 嘿嘿，这样吧，你把你的滑板车给我，我这一袋子胆量果就全都卖给你了，怎么样？ 这个嘛， 托托看了看滑板车，又看了看胆量果。他真的很想变成大胆子的浣熊托托。于是他把他的滑板车递给了卡卡。 成交。 就这样，托托得到了整整一袋子的胆量果。他扛着袋子往回走， 他想了想，哇，如果我把这一袋子胆量果全都给吃掉，那我的胆子一定会变得好大好大，哦，该不会大的把我的肚皮给撑破了吧？ 他又想了想，想到了一个主意，高兴地一拍大腿， 哎呀，有了！ 这会儿啊，浣熊托托来到了开心农场的空地上，他把那个大包袱打开，里面都是红色的小果子。他学着卡卡的样子，开始吆喝叫卖起来：“ 卖胆量果喽，又甜又脆的胆量果！” 叫卖的声音吸引来了很多开心农场的居民。狐狸巴鲁手里拿着个气球，他一边吹气球一边问：“ 嘿，我说托托，吃了你的胆量果会发生什么？会怎么样啊？” 托托说：“ 吃了我的胆量果，就再也不害怕吹气球了。” 这儿的人都知道，狐狸巴鲁最害怕吹气球了，他总是担心气球吹着吹着就会爆炸的。一听这话，巴鲁立刻就掏出钱来买了一颗胆量果，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松鼠强从树上跳下来问：“ 哎，托托，吃了你的胆量果会怎么样啊？” 托托说：“ 吃了我的胆量果，爬树比赛可以得第一名。” 因为大家都知道松鼠强是松鼠家族里最不喜欢爬高的了，因为他总是很害怕自己会从树上掉下来。 一听这话，松鼠强也立刻买了一颗胆量果，然后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 这时候，长耳兔巴尼也来了，他问：“ 我说托托，吃了你的胆量果会怎么样啊？” 托托挤着眼睛说：“ 嘿，吃 吃了我的胆量果，一定会有勇气晚上一个人睡觉。 大家都知道查尔兔巴尼胆子非常小，最害怕一个人睡觉了。 他每天晚上都要缠着妈妈跟他一起睡。 一听这话，巴尼也立刻买了一颗胆量果，高高兴兴的就回家了。 浣熊托托很聪明，他知道开心农场里的每个小伙伴最害怕的是什么。不管谁来问胆量果吃了会怎么样，他都能够编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理由。 就这样，托托又成功地把胆量果卖给了大象消防队长，卖给了河马大哥，卖给了羚羊小姐，还有卖给了猴子乌斯。只是短短的一个上午，一口袋胆量果就全都卖光了。 托托抖了抖空空的布袋子，拖着沉甸甸的钱袋子，兴奋地朝农场的商店走去。在商店里，他用卖胆量果赚来的钱买了一辆崭新的很帅气的自行车。哎呀，这可比原来的滑板车还要棒呢。托托推着自行车走出商店，心里想， 嘿，这下我终于可以好好的学习骑自行车了。 哎呀，说到骑自行车嘛，其实托托最害怕骑自行车了。他第一次学骑自行车的时候，由于还不会掌握平衡，扑通，直接摔进了泥坑里。当时啊，自行车也摔坏了。从那以后，托托就再也没有胆量学骑自行车了。不过啊，能够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崭新的自行车，浣熊托托还是很开心的。 这个时候，松鼠强还有长耳兔巴尼还有狐狸巴鲁都开心地跑了过来。 他们叫着，哎，托托托托。 狐狸巴鲁手里牵着几个吹好的气球。 嘿，你看托托，吃了你给我的胆量果，我真的不怕吹气球了。这些气球可都是我吹起来的。 松鼠强也挥舞着双手说， 托托，吃了你的胆量果，我一口气就爬到了树顶上，下次爬树比赛我肯定能拿到第一名。 兔子巴尼说， 哎，托托，吃了你的胆量果，我可以一个人睡到大天亮，不用再找妈妈了。 大家都很激动。 喂，胆量果真是神奇呀！ 是啊是啊，吃完之后立刻感觉自己有了一股力量。 什么困难都压不倒了，这真是神奇的力量。 托托也瞪大了眼睛，觉得这真是神奇极了。可是他突然拍了拍自己的脑袋， 哎呦，糟糕，我把胆量果都给卖光了，怎么我忘了给自己留一颗了。 哎呀，不然我就有胆量学骑自行车了。周围的几个小伙伴都围着托托和他的新自行车， 大家叽叽喳喳地说， 哎呀，没事托托，我们来教你吧。 对对对对对，吃了胆量果什么事情都难不倒我们，肯定能让你学会骑自行车的。 托托看了看大家伙， 然后坚定地点了点头， 我一定能学会的。 托托骑着自行车，在小伙伴们的帮助下歪歪扭扭地上路了。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，哎，小心小心托托，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啪，哎呦，托 托刚刚骑了几米远，就一下子栽倒在了路边的草丛里面。哎呦，好疼啊！托托的脑袋上啊，磕了个大包。我还是不学了吧。可大家伙却都跑了过来说：“ 哎，托托，你一定要加油啊！” 对，我们一定能教会你的。 托托捂着磕破的膝盖，还揉了揉脑袋，又坚定地点了点头。 我想我一定能学会的。 托托又一次跨上了自行车，双手紧紧地握住车把，脚快速地蹬着。他骑得歪歪扭扭的，可小伙伴们都一路小跑地跟在他后面为他打气。 哎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加油托托，加油啊。 哎呀，不行，前面是个大下坡，我要掉下去了。哎，不行， 托托尖叫起来。 救命救命，救救我呀。 就在托托一片乱喊乱叫的声音当中，自行车带着他歪歪扭扭、咣里咣当的从坡上冲了下去。 哎呀，当心，闪开！ 自行车眼看着就要撞上迎面来的棕熊卡卡了。卡卡背着个大包袱，正踏着托托之前给他的滑板车。就在这慌乱当中，托托拼命地捏紧了自行车的车闸，自行车在地上划出了一道重重的黑印儿，可是最后还是撞上了棕熊卡卡。 哎呀， 咚，稀里哗啦，两个人都倒在了地上，自行车躺在一边，滑板车躺在另外一边。哎，包袱掉在地上散开了，里面跳出了好多的胆量果。棕熊卡卡哎呦哎呦地叫着。 哎呦， 他正想发脾气，抬头一看是浣熊托托，就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。他踩上滑板车，哎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似的，赶紧滑走了，一边滑还一边喊： 别怪我，别怪我，我没什么，我只是想要这个滑板车，才用野酸枣冒充胆量果骗你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 那他说着一溜烟的就滑得远远的了。托托揉着摔疼的屁股也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他捡起那些散落的胆量果，其实就是些野酸枣。 哎呦，真是个大骗子。 这时候大伙儿都赶过来了，他们听说了刚才的事情都非常生气。 什么呀，托托，你才是骗子呢，你卖给我们的是野酸枣，根本不是什么胆量果。 哦，托托想了想也不好意思地笑了。 不过现在我知道真正的胆量果在哪里了。 狐狸巴鲁、松鼠强和长耳兔巴尼都追问： 在哪里，在哪里？ 托托说， 真正的胆量果就是自信呐，有了自信才有胆量去挑战困难。真不好意思，我之前也没搞清楚，就把假的胆量果卖给大家了。你们的钱以后我会还给你们的。 大伙儿听他这么一说呀，都笑了。 哎，托托，那你刚刚也吃了胆量果，现在不用再害怕骑车了吧？ 托 托托坚定地点了点头。 嗯， 他再一次骑上了自行车， 朝着自信的前方出发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六岁的呱呱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大海，他对妈妈说， 妈妈，不是说大海无边无际吗？ 妈妈说，是啊，当然无边无际了， 但我们怎么站在大海的边上？ 老师把卷子发给了每一位学生，并且要求大家给爸爸妈妈看过之后，请家长在卷子上面签字，然后再交回来。第二天，老师问呱呱说，呱呱，你没有把试卷交给你的父母看吗？ 看过了。 嗯，那为什么没有你家长的签字呢？呱呱拍了拍自己的屁股回答老师说， 字儿签在这儿了。 呱呱已经上三年级了，有一天他做家庭作业需要用一会儿一会儿来造句。呱呱造句说， 我上课的时候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跳舞。 爸爸看到了有些不太高兴，他对呱呱说，小朋友是不能撒谎的，知道吗？是什么你就写什么，要实事求是，你不能瞎编。呱呱忽然明白了什么似的，重新又照着句子说， 我上课的时候一会儿打瞌睡一会儿玩玩文具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海军机关幼儿园的李子欣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想妈妈。 小宝宝想妈妈，拿起蜡笔画画，画好身子画头发，画出漂亮好吗？小宝宝想妈妈，拿个小球充电话，妈妈妈妈快回家，看我画的好妈妈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想妈妈，小宝宝想妈妈，拿起蜡笔画一画，画好身体画头发，画出漂亮的好妈妈。小宝宝想妈妈，拿起香蕉当电话，妈妈妈妈快回家，看我画的好妈妈。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，饼碰盆，盆碰饼，饼不碰盆，盆不碰饼。